别让爱总藏心中，是时候举杯邀友，让酒和故事沉淀当年的味道。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音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凌晨南郊观象台最低气温是显示-12.9度，是入冬以来最低的温值。今天光照充足，能见度非常不错，风力不大，白天气温回升比较明显，寒冷程度呢比昨天略有暖和。午后空气好，比较有利各位户外活动。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可以达到-12度，天气十分寒冷，防寒保暖还是不能松懈。今天中午晴，北转南风1到2级，气温-6度到-4度，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30%。我们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晴偏南风2到3级，气温-4度到-6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For days, she told me in the morning she don't feel the same about us in her bones. Seems to me that when I die, these words will be written on my stone, and I'll be gone, gone tonight.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1月24号11:33的19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 1073， 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大道。 这歌吧，有点远航的意思。 对， 是不是有点那种感觉？ 是的，真的就是乘风破浪， 站在船头。 对，这都是哪里？ 你还想吃个鲅鱼？ 哎呀，你能不能吃点远海鱼？ 周 驼， 你天你来个斑什么的？ 你鲅鱼你在渤海湾就能捕到。 今天我们真要是航海出行哈， 对， 现在很多的旅行方式当中有一种游轮的出行方式， 当然了， 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哈。 是的，无论你是这个在大洋还是在河轮上， 是， 对，一般我们走的可能都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像日本方向啊，包括像什么这个地中海呀、等等等等。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久违的好朋友哈，很长时间没有见他的，他带来了一位新朋友啊。

地震信息网23日测定说，阿拉斯加州科迪亚克岛东南280公里处海域，当天凌晨发生了7.9级的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对，受到这个海啸预警之后，阿拉斯加的应急管理中心的这个办公室要求住在阿拉斯加湾的沿岸的居民呢，应尽快向内陆或者地势相对较高的地方转移。 是的， 目前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已经取消了海啸的预警。 那阿拉斯加呢，位于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就坐上了。对。没办法啊，由于地壳板块相互的碰撞， 对、 这个长约4万公里马蹄形地震带沿线频繁发生地震和火山爆发。 哦， 估计当地的居民也已经习惯了。 是的，那希望大家呢，因为就在这个地方居住哈，多多做好防护工作哈。 对， 今天我们主持游轮已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基地做了预报， 来 看看各位好朋友们。有没有坐过游轮的体会哈？ 有，现在游轮越来越火了。 中老年朋友是吧？ 对，中老年朋友。 那这个我先来一个、 你先来一个。 喋喋不休的老太太，都可爱啊哈，张罗事儿哈。 对， 哎，我们做饺子的进我们家吃来的那种感觉哈。 对，你们家还有点馅儿吗？借点。 对，闲人马大姐类似那种的哈。老年妇女可以说是非常偏爱游轮了。她说自由行，如果去的话好不好？她是这样一个感觉，她就另外也考虑说的这事儿。 是的， 对， 自由行当然也可以， 得有经验啊。 对，雨杰说了，说明天24号有地中海游轮的收听号，深圳到岘港到香龙湾，同线路的有吗？有吗？有吗？有吗？ 着急， 对， 英雄铁， 对，他自己去，然后一看全是老头老太太，不是。 也有年轻人了、 也有年轻人， 再来一个、 慢慢偶遇吧。 再来一个叫做程程程宽说、趁着我还年轻，我是97年的，多去几次属于自己的旅行，才20岁哈、带着自己的另外一半，都有另外一半了，20岁。 哎呦我的天哪！ 带女朋友乘坐处女星号游轮去日本，一次独特的旅行体验， 不错不错不错。 对，这个20岁呢，可以检验在游轮当中你们相处是否和谐。对， 是，周头真是，20岁都有女朋友了。 俺那时候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看着太阳。 哎呀，行了，咱们不是一代人好吗？ 那个周头，你控制一下你自己情绪。 对，你控制，你比人大30多岁呢。 别吓到两。个嘉宾，真是赢来了！啊，这赢 是是是是是。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写的也好，唱的也好， 看海、 看海。 对， 今天我们真的是对，今天是坐着大的游轮去看海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哈。 对， 我们俩看海呢，容易走丢了，俩向导带着咱俩去， 对， 那太重要了。 对，我们沿着那个浮标走，对，我们一人抱个浮标， 太惨了吧？其实 想我们是漂流一种， 有了二位，我们就不用带着浮标了，浮标跟着我们走。 是的， 介绍一下哈，我们的老朋友。好久没见的莹莹，欢迎！ 欢迎莹莹，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 明晨自驾超级 super 资深领队，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另外一位哈，我们的金队友， 对，欢迎， 谢谢大家， 欢迎悠悠。 说好像女孩的名字。 是啊。 那个介绍您、啊、那个介绍您的身份再来一遍、啊。 对，再来一遍、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 NCL 挪威真邮轮公司华北区的销售，我叫金多优。 真好，一听着学霸类型的销售。 对。 特别讲究哈、啊。 对。 是 的、 嗯、 就是非常诚恳的给大家推荐。 对，非常非常好。 对。 嗯。那个微信留一下一会儿啊。 上传。 没有。今天我们说邮轮啊。嗯，就是我觉得，就是刚刚道道说了一句，其实我有这样的想法。 嗯， 上游轮很好，心情很好，是不是？真的是年龄偏大的朋友会多一点，颖儿或者悠悠，你们觉得这个感觉？ 我先说一个事儿啊， 好好好， 就是我之前在那个，我也是去阿拉斯加坐游轮的时候，当时看到那个，因为游轮公司每天就会给房间里放那个就是 daily， 他会有一个日常的介绍，然后上面就有一个故事，他就写有一个老年的一个老头老太太，他们已经在游轮上航行了400多天 啊哈， 对，然后基本上就是现在也就是很 无家可归的， 是 对，在外国人、啊， 这不就是船上酒店吗？ 对，不是中国人，他们就把这个游轮当成一个养老。然后就是，而且因为你越坐这个时间越长，然后邮轮公司给你的这个价格就越便宜。 哦、对对 对。 对， 然后他每天你 想他是连着坐400多天了吗？ 对，连着坐， 没下来过。 你想他是这样，因为邮轮他是比如说这一段时间可能就在加勒比海， 嗯、 下一段时间他可能去其他的海，他有这种转港航线、 哦。 对，然后他就一站一站去坐。然后你想下船的时候，就是每天靠岸，你可以去下船，然后就在岸边去转一转。你不想下船，在船上有吃有喝有玩的，对吧？所以他们那个方式。是，就是特意写了一个小的那个叫宣传在下面、 嗯， 真的是挺好的一种， 嗯、 挺羡慕的，突然那种感觉， 对， 真是啊， 好有爱、 啊，移动海上养老院， 对， 是， 但是、 哎、 但是我跟你说，游轮绝对是一个不光适合老年人， 对、 啊，也非常适合年轻人出行的， 嗯、 就是当你就是在工作 移动海上幼儿园， 幼儿园也有这个必须的，亲子那种 中段那部分你 中段那一部分也是、移动海上学校和酒店， 对， 因为船上是什么都有，你24小时的吃， 对， 是吧？自助餐、各国的美食， 啊、 对，尤其是我们今天说的这游轮，它就是 NCL， 它船上有很多很多的，就是是我基本上坐过的很多游轮公司里面算这个船这个美食比较丰富的。 有阿拉斯加雪蟹吧？ 都得有吧？ 得有、啊。 对，然后吃是一方面，然后你每天可以看不同的表演， 嗯， 对，然后呢， 啊、 对，还有各种就主要是能放空，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 确实是、 哎、 太忙了。 对，基本上可能有短的那种航线，当然也有长的航线， 嗯， 就你可以选择适合你假期 的。有不同的线路哈， 对， 长短的地区不一样。 对， 是的。 然后而且你每天就是靠岸一个地方的时候，基本上是靠岸一个不同的城市或者是国家。 嗯， 对， 嗯、 所以在无形中你去到了很多的你去不了的，就是平时比如说有一些像冰川这种，你可能只能从飞机或者是坐游轮才能看到的， 嗯、 就是坐游轮是可以给你这种体验的。 一个一个不同的远方就在我们眼前。 对， 真是。 所以我觉得这块是比较适合青年人出行的 是 一个理由吧。 哎，对，那一般来说呢，我们这个游轮的航线啊，都是在温暖的四季如春的地方， 嗯、 但是今天我们要特意往北走。 嗯， 对。 悠悠，你作为这 个寒冷的地方， 对 ，super fail 哈、啊，你有没有坐过这个游轮？就你们这公司的游轮？ 他肯定坐过呀。 我坐过我们公司的几条航线， 啊、 像比如说像去，比如说像去年的话，我坐过我们公司2月份。去加勒比海的航线，当时是我们从迈阿密上船、 啊， 然后一个7晚8天的航次到就是维京群岛 等等一系列就是加勒比的小岛。 哦、 当时还去了巴哈马的拿骚。 我的天哪，我最喜欢这个地方了，我特别喜欢。 嗯、拿着劲儿。 对，两万块 钱免税天堂啊，你知道吗？ 是吗？ 对， 没有，我的天哪，那就是买什么都行了呗， 买买买。 拿骚 买、 就作为你应该是业界的工作人员哈、 嗯， 那你在这个坐游轮的时候，你会怎么看这个游轮的出行呢？特、 嗯、 别想从你的眼中嘴里了解了解。 你会不会坐烦了？ 啥、不要紧。 游轮旅行是永远不会烦的、 哦， 而且是一个上瘾的事情。 你看看。 可是你想，我就一直纳闷啊，因为我还没有坐过游轮、 嗯， 就是你说不管是几天的航线吧。你那不都是在海上吗？ 也得上路 吗、啊、 不是、 啊、 游轮其实我们可以这么讲、 啊、 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贴切、 嗯、 就是说在游轮上你睡觉就可以到达下一个目的地。 哦， 这个是跟传统的旅行非常不一样的一点。 嗯， 你传统旅行、 哦、是是 比如说我们因为 哎有道理 坐我们坐飞机到一个地方、 嗯、 我们下来以后要租车也好要打车也好到、 嗯、 要找酒店 等行李是吧 然后坐公共交通去景点啊什么的、 嗯，